需要有耐心，要先撒窝子，舍得付出，才能引来大雨。可现在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凭借内心的感受去判断。我想那样的结果也许更接近答案。来听阿杜的这首夜歌，就叫《黑夜以后》。 在城市里漫步，我让自己迷路，和陌生的黑夜独处，找不到人陪，谁为我存在，习惯因此与我为伍。我用街灯倒数何时踏上归途，无声电影陪我沦落，男人的独处竟然是痛楚，到最后得到一片荒芜。黑夜以后，用力释放痛苦，双眼能够适应夜里的沉浮，是快乐吗？暧昧的游戏，日复一日麻醉我的 灰度，无声电影陪我沦落，男人的独处竟然是痛楚，到最后得到一片荒芜。 承受，即使从来没让你离开过，黑夜等待着白昼，春夏循环着秋冬，只有时间不停继续往前走。 许慧欣的一首歌叫《什么》，什么？我没有说为什么，我们不为什么，我们只是相遇在午夜的空中，一起听歌，相互感受对方的存在。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，去梦中寻找吧。 好惊讶，我们的夜夜。在我身旁，像孩子一样，我多想要信你，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耶。有情人啊，着我说你也爱我，绝情的老去啊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选，

突然对我说，你喜欢我吗？ 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他真没感觉到吗？ 我有些犹豫，最后在叶哥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对他说了真心话。 不知不觉，我不知不觉慢慢喜欢你，从一开始发现你经常在天爱自己，从一开始看你外表到现在你内在的魅力。 叶哥，爱不需要太多语言。 曾经灿烂的每一天，麻醉每一寸的痛。想你的时候，我会闭上眼，竖起耳朵，听着风，直到思念让周围空壳，心不再忐忑。You don't cry, it all turned out fine。除了你。剩下回忆却是愉快，完全明白分手话讲多了只会让眼睛更伤感。 You will be alright， 你和他的未来肯定很精彩。我完全明白，我的心愿为你流放到千里之外。灿烂的每一天，麻醉每一寸的痛。想你的时候，我会闭上眼，竖起耳朵，听着风，直到思念让出爱的空壳，心不再忐忑。 回忆却 张志成的完全明白。你不可能完全明白，否则你就不会和我相遇在这里了。你还在为生活忙碌着，枯燥寂寞的午夜很难过。此刻我想你应该听这样一首歌，它就叫一直很安静。 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 歌，替你说出心底的那句 I'm sorry。现在需要一点热水，你可以到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让售货员给你倒，你提我他们一定会给你。可如果你现在想让他重新回到你身边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赶快去睡，在梦中他会来见你的。好，晚安。 不管是